第67集，这是我作弊翻老黄历的时候才发现的事。当时我的表情跟吴贤禅还有现在的牛头一样，我没想到这个一人打两份工，一个月攒1200块给宝贝女儿，最后得了绝症要死了，还不忘套路丈夫跟保险公司一把，只为了给宝贝女儿留下一些钱的女人，在小慧出生3天的时候动了念头，想把隔壁男孩抱走，占为己有。然而在抱走的时候出了意外。这男孩子之所以在保温箱里，是因为早产加先天性心脏病，离开保温箱根本就活不了，抱回家没几天就死了。卢慧芳不敢声张，连夜将孩子埋了。等到小慧2岁的时候，他又在路上带回来一个小男孩，长得白白嫩嫩，乖乖巧巧，可惜是个哑巴，张峰不喜欢，他又把孩子送回了原地。可惜当时天色已晚，有辆闯了红灯的车毫不留情地刮走了这孩子。为了私了，货车司机赔了20万，他们就用这笔钱住进了学区房。后来他又故技重施了几次，都没有带回来张峰心仪的孩子，两人的感情如履薄冰，最终破裂了。张峰开始家暴，他开始不堪着重负而生病，牛头喃喃着跪着往后退。 这不可能，他不是这样的人。 那他是什么样的人？我看着这可怜的牛，耐心地问道。牛在人类世界之中，尤其是华夏地区，是憨厚忠诚的代表，他们一生之中为了人类任劳任怨，下地劳作，等到老了死了还要被吃肉。他恍惚地看着我。 他很温柔，他对我们很好，上辈子就是他把我们从小牛犊小马驹养大的。我是一头公牛，不如母牛有价值，但他没有将我卖了，而是带着我跟马面去了别的村子生活，我们三个在一起生活，他从不亏待我们的。 我点了点头，但又不得不接着说道。是，可是你原本不是他的牛，你是他从别的地方偷的，你和马面都是，这才是他真正离开那个村子的理由。他看向我，眼中充满了不可思议。 这不可能，这不可能。 我倒是也没指望你能够相信，上辈子的事已经过去了，所以你是为了偿还他对你的恩情才放他走，对吗？牛头有些茫然地点了点头。他是怎么跟你说的？ 他说猫大人发现了他的存在，要他魂飞魄散，他是逃回来的，还说猫大人要回来追究我的责任，他说这不公平，所以我打开了18层，想让他趁机走得越远越好。 你就不怕我？ 就算猫大人惩罚我，我也认了，就当是还了他的恩情，属下自愿请命前去抓捕3只恶鬼，将功折罪。 你并无功，只有罪，是你惹了祸，自然要你自己去解决。把人给我抓回来之后，自己去畜生道轮回十世，再来见我。 属下领命。 牛头说着化作一阵烟飞走了，剩下了我跟巫贤禅面面相觑。你信他吗？我小心翼翼地问道。巫贤禅摇了摇头。 哼，不信。他必然去找那女人通风报信了。 我也跟着摇了摇头。也不知道卢慧芳对小慧的爱有几分是真的，我们跟上去吧。巫贤禅变成了大猫猫，我骑在他的背上，收敛了气息跟上了牛头。出了地府，呼吸到新鲜空气啊，我十分激动地亲了巫贤禅两口。巫贤禅温柔地问道， 怎么了？想老公了？办正事儿呢，等回家了老公给你亲。 你刚才下来的时候怎么都不看我，也不跟我拜拜，也不亲亲， 我以为你生气了。我搂着他的脖子，跟他秋后算账。 不生气，走得太着急了。哎，老婆，回去补上。 我们蹑手蹑脚地跟着牛头到了郊区荒废的工厂。他面前出现的，赫然是小慧跟那个张峰的小情人。小情人的声音依旧是娇滴滴，带着点嗲。 你怎么才上来呀？我还以为你出事儿了呢。 你上了他的身。 牛头往后退了一步，警惕地问道。卢慧芳的声音从小情人的身体之中发了出来。 哎呀，我这也是没办法嘛。到时候猫大人找到我是不得了的。 你现在打算怎么办呢？猫大人正在四处抓你跟那两个人呢。 卢慧芳摸了一把睡着的小慧的头发。 我现在有了新的身子了，我要带着小云走，去很远的地方，再也不回来了。至于张峰那个人渣，就让他进局子吧。对了，你帮我做个铜器，大概这么高，很重，但单手能拿住，再在上面弄点血迹。 你要做什么？ 他的眼神之中闪过了一丝狠厉。 自然是送张峰一把。活着的时候老娘怕的，现在可不怕了。 假的真不了，真的假不了。我从巫贤禅身上下来，撤了隐身咒，走到他身边，对着他的面门轻轻一戳，口中朗声喝道：戳。一个魂魄被推出了身体，女人软绵绵地倒了下来，落在了巫贤禅的怀中。他绅士地将她放在地上，立刻回到了我的身边。巫贤禅呵斥道： 卢慧芳，你引诱地府公职人员帮你越狱，抢夺他人身体，罪上加罪。 他指了指自己的鼻子，一脸之前的唯唯诺诺： 我有罪？张峰那个人渣在我16岁的时候强奸了我，还让我嫁给他，生了孩子又不闻不问，还让我去偷去抢别人家的孩子，不然就往死里打我。我有罪？ 这跟你之前说的不一样啊。我错愕道。他笑起来，笑着笑着又哭了起来。 之前我与你们说的，那是我做的一场梦。 在她的梦里，有曾经疼爱她的丈夫，她将这梦讲给我们听，并希望这是真的。 我有罪，我为了这个家日夜操劳，多少年都没买过一件新衣服，也没吃过一顿喜欢吃的东西，我有罪。我养着我酗酒的丈夫，养着我不招待见的女儿，我身体早就垮了。我，你知道我丈夫和我说什么吗？老婊子就是没有小婊子好操。你们听听，这说的是人话吗？ 而张峰远比我们想象之中的要恶劣的多。 我死的时候我就在想，解脱了。我临死之前引得他揍了我一顿，我早就想好了，我要是死了，他能好好对待我姑娘也行，要不然我就要回来告诉我的宝贝女儿，告他爸爸一个故意杀人罪，换他后半辈子的安生。我等来等去，我等到了什么？ 他的情绪有些失控，脸上泛起暗蓝色的纹路来，那是他的鬼纹，遍布全身，是因为他死之前就已经病入膏肓，全身上下都遍布了他的死因。 我等到了我丈夫，根本不管我的女儿，找了别的漂亮女人，我的女儿差点自杀，这是我要的，这是我要的吗？我在18层赎罪的时候，我每天都在想， 我现在赎罪是为了我女儿的福报，可是你们看看这是什么福报啊？ 所以你上了人家的身就是为了陪着女儿，你知不知道你会对这个女人造成什么伤害？我冷漠地问道。卢慧芳看着地上的女人恨恨地说道， 我管她什么伤害，是她差点害死了我女儿。 我老黄历云淡风轻地抛下了这因果，可是你曾经害死了他的儿子，他就是那个哑巴孩子的母亲。